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，其实 才明白，回不去。

词周耀辉，作曲陈伟，萧亚轩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快歌啊！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了，收录在他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《爱的主打歌《吻》》当中，也是当时专辑的第二主打啊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品冠演唱的《为你，我想做更好的人》。 在现实中消磨，可是我知道你懂，在困难的背后还有一万种坚持下去的理由。这地球天高地厚，陪你的是我，等你的是我，是我